有明日报告，我为今夜变严汤。 半一点钟激光中起舞，通常可能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的时间就会这样。平时的时候呢都可能除了你是很忙碌仍然或者赶工之外呢工作啦，有些人都做得很夜或者通宵工作。否则的话呢都是睡觉的时间大部分啦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，有足够的睡眠之后呢就展开新一天的工作啦。这个时间也都可能大班人起身准备去晨运，又或者起身呢就是喜欢是这么宁静的时间再打点下做下嘢先，然之后先至翻工。5:13，早晨早晨。今日天气方面，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，日间干燥，最高气温大概22度，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，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。展望在未来一两日咧，气温会稍微回升啊。本周后期北风增强，天气转凉。气温是19度，相对湿度78%，继续呢一种轻松的节奏。关淑仪夜迷宫。 一口气继续任务，睡了已经感到变动，前尘就似火花脑海中，匆匆闪进，原来又再一次不小心走进夜迷宫，心思进化何以再睡，仍靠收音机陪伴。首首歌也似是为你写的，多么心痛。假装的一切也像是存有住你当初影踪，只好飞车到野外地球逃避这些心理作用。前尘就似火花脑海中，匆匆闪进。原来又再一次不小心走进夜迷宫。也戏弄，然而就算伤

的渴望直至以后。 这些歌曲呢就是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呢都是红极一时好好听的歌曲。谭咏麟的酒红色的心，跟住呢就有月半小夜曲，两位都是知己左邻右里的好朋友。三分零钟之后你会听到五点半的新闻报道，现在温度19度。韩澳此兵蔡国权。 晚风随意荡，天色暗忽流潮静，月儿在半空，亮明或晚空，远看心悠然望接踪，星星你可曾照亮心中爱火仍未亮，热情在我心，红红是我心，我说你因何寒露似冰，莫再假装因眼眸已全情意，望你冲心里面那道围墙，你像风筝，我像清风，扶助你放开胸怀，冲天飞。今天也许留印象，他朝也许成幻象。繁华愿放手，性情未放手，你却似依然从未放心。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。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三视察受龙卷风吹袭的灾区。美国中部六个州上星期五晚至到星期六清晨遭到至少30股龙卷风袭击，但在肯塔基州就造成至少64人死亡，在田纳西、亚肯色、密苏里和伊利诺伊州有14人确认丧生。拜登早前已经宣布肯塔基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，批准提供额外的联邦援助。他在白宫听取救灾简报之后说，很快将会批准伊利诺伊州的紧急援助要求。白宫说拜登将会视察肯塔基州的梅菲尔德等地区，了解损失情况。

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，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。星期一至六，朝早五点到六点半，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。钱佩卿，清晨上嚟。 跟爸爸讲声早，跟妈妈讲声好，新一天多么好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和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。新一天多好，哒啦啦噜，清晨送你。 早晨，早晨，大家好啊！清晨爽利，半小时过去啦，几咁快吓？朝头早一分一秒啲时间真系眨下眼咁快。起身冇几耐，咪咪摸摸食下嘢吓，当然即系刷牙洗面先啦。啊，食下嘢或者系做下少少嘅一个简单嘅即系体操啊，喐下先后，即系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啊，手脚啊咁嗰啲嘢咧，其实都系一个热身，做一个伸展嘅运动咧。喺你啱啱起身嘅时候咧，系都好适合做嘅。做任何嘅运动之前咧，都要先有一个热身吓。咁即其实即系叫自己身体适应，你自己都系噶啦。或者去到一个陌生嘅地方，又或者去到一个场合，你都要适应下嗰度系咩嘅环境，然之后慢慢去融入嗰个嘅气氛当中，系嘛？咁啊，到朝头早听节目嘅时候咧，就唔使话慢慢融入噶啦。如果你日常都听惯啦，朝头早起身一口扭开心机，一台五台就有呢个你熟悉嘅清晨上嚟嘅节目啊。五点三十八分，气温十九度。预测今日温度最高大概22度啊。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，你的眼有残留的泪，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。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，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。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，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。你说你想要他，偏偏注定要落脚，情灭了，爱熄了，剩下空心要不要。春已走，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爱错放你的手。憔悴，你的眼有残留的泪，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。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，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。睡得如此沉静，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。你说你想要他，偏偏注定要落脚，情灭了， 寂寥，剩下空心要不要？春已走，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？一生爱错放你的手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？一生爱错放你的手。 首歌原唱的是张宇，我们听惯张宇的一些哭诉的声音，就是用心良苦，一个很痛苦不开心的一个表情，就是唱出这首歌。但刚才我们听的呢，就是蔡琴的用她的方法去演绎一首都是好听的歌曲，一个柔情，一个激昂的。咁其实咧就全因咧就系每一个人都有不同嘅风格咧，都可以将嗰首歌系演绎得好听。咁同样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个不同嘅性格，有不同嘅脾性，呢个都系特色嚟嘅。如果个个都系咁样一模一样啊，就冇咩特别啦。一家人里面都可以好多人系性格不同，有时咧都拗到面红耳热，但系亦都有啲人咧，就算不同性格咧，都有一个包容之心咧，仍然系可以大家生活和谐。这个咧就需要一个磨合啦。有啲咧就可以相就得，有啲就觉得啊冇问题啊。这个都系每一个人有佢自己个自由，咁大家都有呢个自由去发出嘅声音，而不影响大家个生活和谐就冇问题。转出的是这一首旧歌，来自草蜢的旧唱片。 夜静悄地凝望着这梦中都市，留心中悠悠的黑暗里，这张唱片欺瞒着圆圆的歌声发好似你这张唱片般歌声始终永未变现，愿能让爱恋应付你心热情地深入，当天每段往事回来，让我以你的用爱收补冷冷空虚，我永远也不再被无奈占据。 似你这张唱片般歌声始终永未变现，愿能让爱念轻抚你心，热情地深入当天每段往事，回来让我念你的拥爱修补冷冷空虚，我永远也不再被无奈占据。 草蜢的旧唱片，你听的是12月14号星期二早上的清晨爽利节目。早晨，我是钱佩卿。今日天气方面大致是天晴，日间干燥，最高气温大概22度，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，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，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，不过去到本周后期北风会增强，天气转凉的。现时气温19度，相对湿度 81%。 看到一则的报道，听落都很心酸，就讲及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。父母爱子女之心就无微不至，一定是的了。当你去到做为人父母阶段的时候，就愿意无条件为你的孩子去付出，而仔女孝顺年迈的母亲父亲都应该是理所当然。不过看到这个就是来自台湾这个地方的一个新闻，就是一个92岁的，他都是不少东西的，其实是一位退休的教授，他穷尽一生为他8子女供书教学，为了培育他们成才，都将他们全部送到去美国去升学，个个都读到博士毕业。但是他这么尽责，这么用心，就没办法安享晚年。最后他是在老人院那里郁郁而终。那为什么会知道呢？也都因为是有传媒报道，是一些电视台的报道，讲出这件事件。其实是希望透过传媒的力量去唤醒那8不孝子女的良知。咁有媒体就话喺2月嘅时候咧，就去到老人院探望呢位92岁嘅老教授。嗰日咧天气好寒冷，年迈嘅佢好瘦弱啦，瞓喺张床度嘅时候，尿片都湿透，都一阵嘅即系尿骚味。咁而讲，据讲咧，呢位老教授咧，为咗培育呢8仔女成才咧，就全部送晒美国啦，个个都完全系学业都系能够做得好好，读得好好，系博士毕业，学有所成嘅。咁而8仔女咧，顺理成章地就留喺当地去落地生根。咁啊喺美国咧，都有佢自己嘅家庭同埋事业。仔女的生活是非常之美满，但是原来就是留低爸爸独自在自己的老家不闻不问。咁听讲话系个长子仲以创业为由咧，就请求爸爸动用佢嘅养老积蓄去帮佢。咁做爸爸嘅都乐意去支持个仔，但系其他嘅兄弟姊妹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，都纷纷系用唔同嘅借口咧，就向爸爸要钱。仔女嘅行为令到佢都相当无奈，但系因为又爱子女深切，所以全部都一一顺从。直至到有一次老教授嘅健康出现咗问题，长期需要别人照顾，但系呢8子女当中冇一个愿意翻去老家照顾爸爸。於是咧就決定將爸爸送去當地嘅老人院。後嚟就由於老教授嘅仔女，因為就呢件事件先至去揭發出嚟，原來8咧都冇交到呢個費用啊！咁中心咧就聯絡唔到，唯有就向傳媒公開件事件去求助，睇下會唔會有啲迴響翻嚟啦。咁啊，雖然咧老人院咧曾經就將呢一個嘅消息咧就係、是 傳俾翻佢嗰八個子女知道啦。喂，你爸爸咁，但係遠在美國嘅呢八個子女咧都無動於衷。最後咧，可憐嘅爸爸就係喺老人院度鬱鬱而終啦。而仲咁樣，仔女就將爸爸嘅喪事全部交俾老人院去處理，冇一個係翻去奔喪。哇！真係點解會有啲咁樣嘅人㗎？事件曝光咗之后呢，咁呢八个子女嘅不孝嘅程度真係引起哗然啦。咁有啲话有冇搞错，嚟读咩书啊，咁高学历啊，咁冇良心嘅，你真係埋没人性啊，咁自私都有嘅。都唔识得去即係知恩感恩，全部即係只係要求而自己又冇付出。唉，真係有啲亦都话可能系咪咁呢，细细个自细咧就送咗佢哋去外国读书，会唔会受到外国文化嘅影响啊？讲求即系独立噶嘛，佢哋吓，即系就唔会话一定系好似我哋中国人嗰种传统咧，去要有即系念亲恩啊，要报恩啊嗰只咁样样，好多嘢都好西化嘅行为。睇翻呢个故事嘅时候，有啲咩谂法咧？我哋中国人成日讲嗬，亲生仔不如近身前啊！不是说你信不过啲仔女，但是你都要为自己安享晚年的后着，都要好好保护自己。同埋爱子女之心呢，是有时不是一定一一顺从，你太过纵佢呢，反而真係害咗自己。 在世间漂泊，孤身仿似心底里每是亲添百感，父母恩千丈，一生把我荫，有若明灯驱黑暗，往昔恩义好比天际慈云，开解我赤子之心，为我脱厄运，怎边解我病困，更望神恩多指引，无人成万金，春晖全草心，推襟送暖洗度情深，尽孝守本分，此生尽照父分，挂念慈亲悲不送暖洗度情深，在世间漂泊，孤身仿似浮云，心底里每是亲添百感，父母恩千丈，一生把我护荫，有若灯驱黑暗，

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，展望喺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。本周后期咧，北风会增强，天气就会转凉啦。现时气温19度，相对湿度78%。 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12月14日朝头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咧，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、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阿崔兆汉。早晨，崔博士。 先早晨，大家早晨。 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，又想听听嘅金句更加清楚，我哋想做啲乜？ 临床症状多罗罗，中医鉴别。辨清楚 系啦，一听就辨清楚啦。 系啦，由今集开始咧，我就正式根据十问歌提出嗰个提纲啦，嗰个顺序，讲下中医临床我哋需要知道嘅基本症状同埋相关嘅知识，我哋逐样咧就系拆解一下嘅。 我记得十问歌嘅开头就系话一问寒热，二问寒 吓。对啦，所以我哋今日就从寒热开始讲啦。 好，咁寒热系点咧？ 我哋中医临床上时时遇到一个非常普遍嘅问题，啲病人咧好多时都会问嘅，究竟我自己系寒底定热底？ 系啊， 呢样咧就反映咗中医临床上寒热是一个常见的症状，亦都是问诊的重点内容之一来 的。我记得呢，我们在即我们这些节目健健康康在清晨的环节，我们以前都提过的这个寒热的问题。同埋呢，崔博士你所写的一本书《中医谬误解码》那里都有提过的，就是寒热的分别的。 是啦，我们论述寒性和热性体质大家有什么不同。为了温故之身，所以我将嗰啲內容咧，再引述嚟講解一次， 好， 等大家有個比較清晰嘅認識。 咁啊，各位聽眾朋友聽清楚啲啦 嗱，其實喺正常嘅情況之下咧，一般人嘅體質都係中性嘅，只不過有時偏多少少熱，有時偏多少少寒，亦都咧視乎外界環境嘅變化嘅。但係重要嘅就係因為先天禀賦啊，你嗰個遺傳因素唔同，同埋後天飲食起居等等嘅分別。所以有啲人咧，佢身体嘅阳气就偏盛，阳气偏盛即系话偏热啦。假如你排除咗一啲外在因素啦，同埋一啲病理因素， 例如咧， 譬如高温环境啦，天时热啦，你仲喺出边晒晒，日照照到你咧，成身都兴晒，咁咪热咯。或者咧有细菌感染啦，咁你会发烧啊，咁咪热咯。仲有一啲咧就系神经内分泌失调啦，譬如话更年期综合症嗰啲妇女啊。好多时候有潮热啦，喳声热一热等等。如果你排除咗呢类咁嘅因素咧，所谓热底嘅人士，佢哋交感神经嘅兴奋性系增高嘅，同埋佢哋嘅产热荷尔蒙或者产热激素，譬如话甲状腺素啊、肾上腺素等等咧嘅分泌亦都增加咗嘅。身体嘅基础代谢率比较快啦。 实际即系如果热底嘅人士嗰、那个症状系点啦吓？ 头先讲嗰啲原因令到佢哋咧觉得热多咗啦。咁佢哋嘅体质当然系比较怕热啦，尤其是手脚咧，好容易咧就热辣辣嘅，又好容易出汗嘅，所谓热逼汗出啦，令到汗出咗嚟啦。水分失得多或者汗出得多，好容易口渴咯噃。而佢哋嘅面色咧就比较咧红红赤赤嘅， 因为热啊嘛， 热啦，令到个微循环开放得多啦。 系 大便咧，条肠嘅水啊少咗，所以大便好容易干干结结嘅。小便呢亦都係因为嗰个重吸收多咗啦，所以偏黄量少嘅。咁呢啲我哋叫做热象嘅。假如呢真係有病理因素存在嘅，中医临床上就将佢归属为热症，证明嘅症呢、这个症就唔係症状嘅症啦。 係咁，头先你所讲嗰啲症状呢就係咁啦。咁头先所讲嗰啲，如果我一相反嘅话，係咪就係寒底嘅呢？ 係呀。即喺另一方面，有啲人身体嘅阳气就偏虚，偏虚咪容易寒咯。假如又系啦，你冇外在嘅因素，譬如话出边嘅气温好低，或者啲病理因素嘅影响，譬如话你风寒感冒冻亲，而家有感冒，或者你甲状腺功能低下， 低温症等等。咁你排除咗呢啲咧，所谓寒底嘅人士，佢哋嘅交感神经兴奋性就偏低嘅。头先提过嗰啲产热激素啊，分泌系减少咗嘅，咁身体嘅代谢率亦都比较慢嘅，咁所以相对地。佢咪怕冻多咯？ 咁怕冻嗰个症状系点咧？即系寒底个症状吓。 嗱，好常见就系手脚都冻嘅，成日冻冰冰咁嘅，就比较少出汗啦，就冇咁容易口渴啦。佢嘅面色咧苍苍白白嘅，咁同埋大便咧肠多咗水啦，咁就散散烂烂，小便咧亦都比较多，同埋咧。颜色是淡的，这些我们都叫寒象了。当然了，如果又有病理因素存在，临床上就叫做寒症，这个证明的证，证据的证，那个证字 了。虽然崔博士你有分析过耳底是这样，寒底是这样，但是有时可能都会很混淆的，怎样可以令我们清晰一点呢？ 你问得好，我就因为这个问题就特登整了一个表，将那些寒底、耳底的症状就列举了出来。咁呢个表咧，我哋将佢分为寒底系一边，热底系一边，总共咧大家都有11个症状，你咪拣咯。假如咧你热底症状多啲嘅，譬如话六七八个以上嘅，咁你多数都系热底噶啦。 系 调翻转头，寒底症状多啲嘅，咁你可能就寒底噶啦。 嗱，咁大家如果系上网咧，都睇到呢个表嘅，大家可以去下载落嚟嘅吓。而家亦都我哋不如啊，崔博士咧就同我一齐再去比较一下呢个表，等大家可以更加加深呢个印象吓。 好啦，我系男人，我就讲热底啦，下次你就讲寒底啦，好嘛？ 热底通常嗱咧，总共十一点啊嘛。第一点系乜嘢？ 热底嘅人咧，体型系比较壮实嘅，大只啲嘅。 咁即系寒底嘅咧就相反啦，梗系冇咁大只啦，可能瘦削啲咁样啦， 瘦瘦啦，系。第二点，热底嘅人多数都怕热啦，咁啊手脚咧就因为热啦，所以成日都想吹风啊，想凉下佢嘅。 咁如果相反啦，寒底嘅人咧就梗系怕冷啦，手脚都会冰冷吓。 你同握下手就知噶啦，冻冰冰嘅吓。第三点，热底嘅人士咧面色咧就是红红赤赤嘅，比较偏红嘅。 咁、如果你见到嗰个系面青口唇白啊，即系或者自己成日都系面青口唇白咧，即系话寒底嘅表现啦。 寒多过热噶啦。第四点，热底嘅人容易口渴、口干、口想饮水嘅，亦都口气比较重啲嘅。 咁寒底就即系好少口渴啦，又口淡淡咁样吓。 系啦，咁啊第五点，热底人士嘅声音洪亮啊。讲嘢都好似财大气粗咁啊，气粗粗大声嘅。 咁寒底嘅人咧，可能个声音咧就较为细声啲，气若游丝咁系嘛？ 唔够气啦，总之吓。第六点，因为热啊嘛，所以热底嘅人士咧就中意饮冻嘢嘅。 啊，即系俾杯冻奶茶我咁样系嘛？咁如果寒底嘅咧就中意饮热嘅嘢啦吓。 啊，你俾杯冻嘢佢唔会饮噶。 系。 第七点，热底人士佢小便量比较少，颜色比较深。偏黄嘅， 咁而寒底嘅咧就系佢小便啊频繁啲，色啊淡嘅， 系啦，我哋话清肠啊，清清色嘅， 系。 第八点，热底人士容易便秘嘅，肠嗰度咧水干啲嘅， 咁啊寒底咧就系反而系容易腹泻啊， 系啦，散散烂烂咁嘅啲大便。第九点啦，热底嘅人士咧，因为有热，中意话无热不成烦啊，所以啲人咧好容易心烦啊、烦躁不安啊，或者咧发嬲嘅。 系，咁但系寒底嘅咧就冇咁燥啦，反而咧你又觉得佢好冷淡，性格啊或者表情都好冷漠咁样吓。 因为咧佢唔愿出声嘅，费事嘥咗啲气。 系 好，第十点，热底人士咧通常一般咧比较咧精力充沛啲嘅，精神饱满啲嘅，因为阳气盛啲啊嘛。 咁相反，寒底嘅咧就佢较为容易攰啊，冇乜精神咁吓。 系啦，阳气偏虚啊。嗱，最后一点啦。第十一点啦，吓就系热底嘅人咧，佢就系好怕热啊嘛，咁所以你个环境一热一焗嘅话咧，佢系顶唔顺噶啦。 哦，咁如果系寒底嘅人，佢咪好怕冷咯，好冻嘅环境佢又顶唔顺啦吓。 系啦，佢就会丝丝缩缩啊咁样嘅。 嗱呢十一点咧就讲过嗰个分别啦。咁我喺度睇紧啊，自己系属于咩咧？我又觉得好似一半一半咁样。 系啊，有啲呢边，有啲嗰边啊嘛。系系。咁其实应该系咁讲嘅，大部分人嘅体质咧。 都是屬於平性中性的，只不過有時偏左多一點，有時偏右多一點，有時你覺得熱一點，有時你覺得寒多一點，這樣而已。 即總共十一點，起碼有大概八點都是那個的症狀呢，就是的了，是吧？ 比較接近是對的。 嗯，沒錯。好，講完這個寒底和熱底的分別，你都要靠后天嘅一啲帮助啦。你啲汤水啊，或者啲茶咧，有冇啲啱寒底热底啦？ 我哋介绍两条，一条啱寒底嘅，一条啱热底嘅。 好啊，非常之公道啊！咁第一条系咩咧？ 嗱，第一条就系桂姜茶， 系 一人量嘅。 嗯， 材料系玫瑰花十粒八粒都冇问题啦，生姜两片， 嗯， 红糖适量。你话我怕冻多啲，咪整多片姜啦。 嗯嗯， 再讲一次啦，玫瑰花八到十粒，生姜两到三片。红糖适量， 系啦，因为有玫瑰花又有生姜，所以就叫做桂姜茶，系玫瑰花个桂，唔系好贵嗰个桂。 系啦， 吓咁点样整咧？ 咁我哋先咧用一碗水煲啲生姜，煲五分钟到， 啊， 熄咗个火，然之后咧再摆埋啲玫瑰花同埋咧红糖入去焗佢十分钟， 嗯， 咁搅匀就饮得噶啦。 系 饮完可以加啲水再嚟焗，焗到咧。冇味为止， 嗯， 个功效玫瑰花就行气解郁、活血止痛，生姜发汗解表、温中止呕，红糖补中缓急、和血行瘀啊，夹埋晒咧，啊，成个茶就系行气活血啦，补中和血，咁啊适合一啲寒底怕冻嗰啲人士饮嘅。 嗯，這个咧就好似少少似曾相识，上个星期介绍过荆芥啊嘛吓， 冇错啦， 系类似咁样吓， 嗰，那个咧就系有感冒啱啲。 嗯， 玫瑰花就唔解表嘅。 系嗱，咁头先嗰个桂姜茶咧就适合寒底嘅人士饮用啦。咁热底嘅系咩咧？ 介绍一条心菊茶。 嗯， 心就系花旗参，菊就系寒菊，即系寒菊花啦。 系 一人量嘅花旗参五克，菊花八到十朵啦。 啊，呢，這个都系菊嚟饮啦，嗬？ 又系菊嘅啫，简单。我哋先用滚水啦，冲一冲啲材料，然之后再滚水大约一碗度啦。 嗯， 就焗佢十五分钟，咁就饮得噶啦。咁一日之内咧，可以用滚水咧焗佢几次嘅，饮到淡味为止咯。 系，咁个功效系点咧吓？ 花旗参寒性噶嘛，佢益气养阴、清火生津；寒菊亦都系寒嘅，疏散风热、平肝明目。咁夹埋咧就益气养阴、清热生津啦。适合边啲咧？就系热底怕热嗰啲人饮嘅。 嗯，好咁，唔该晒崔博士咧，就介绍咗两个茶吓，就系适合寒底同埋热底嘅人士饮用。咁大家咧可以上网下载都得噶。临尾啦，有小贴士又提醒我哋啲咩咧？ 好多人咧天生怕冻嘅。 嗯， 哇，去到冬季咧就系更加咧顶唔顺啦。 系，好似着极都唔够，或者夜晚冚被冚极都咁冻嘅咁嗬。 系啊，有啲人咧着埋厚袜嚟瞓觉啊。只脚都系冻嘅， 系 嗱咁喺排除咗病理嘅问题之外，譬如话你荷尔蒙失调啦，嗰啲甲状腺功能低下、贫血等等呢啲因素排除咗啦，咁咧你又睇中医，中医咧亦都会针对可能系阳虚啦、气血失调啦呢啲方向咧嚟辨证论治嘅。 嗯， 不过好多时候咧，无论中西医都好咧，未必揾到原因噶， 系 咁好难对症下药。嗱，我睇嗰本书叫《中国家庭神效自然疗法》，睇到咧。有啲人有胃寒症啊，佢就提出咗一条小方，我哋叫验方啦吓。咁， 嗯， 有个患者提出咗之后咧，有第二个咧又跟随试下嗰条方，亦都有效。 嗯，咁呢条方包括咗啲咩材料噶？ 入边有杞子二百克，就用白酒五百毫升，就浸住啲杞子浸半个月。 哦，就系咁噶咋？ 系啦，就系两样嘢。 嗯， 然之后咧，晚晚食晚饭之前咧，就倒三十个毫升出嚟。咁呢三十毫升大約好似一隻打麻雀正常嗰啲 size 咁嘅麻雀啦， 系系 咁上下啦。嗱，佢飲咗三個月就有效啦，解決咗怕凍嘅問題，個體質亦都明顯增強咗。 哦，咁有冇多個例子咧？ 有啊，有第二個人睇到佢發表咗呢條方之後咧，咁佢學佢啦，浸咗啲酒，然之後早晚食飯之前咧。都飲一細杯， 嗯， 佢係飲少啲，飲大約25毫升啦， 即係一隻麻雀當係三分二到啦， 啊，大半隻啦嚇， 嗯嗯， 佢因為飲多咗啊嘛，所以一個月後咧就已經唔再怕凍啦。 哦，點解會咁有功效咧？ 嗱，我哋睇呢兩樣嘢啦，杞子咧就係甘味嘅平性，佢可以滋補肝腎、平補陰陽同埋益精明目；而酒精咧就係甘苦辛味，係温性嘅，佢有散寒氣。 通血脈的功效。如果將這兩樣東西夾埋來用，就適合一些因為腎陽虛而怕凍的人士服用的。 哦，咁有冇啲咩人又唔啱饮啦吓？ 啊，有啊，譬如你本身都唔中意饮酒嘅，或者你对酒精过敏嘅，又或者你有肝病，譬如话肝炎啊、肝硬化、酒精性脂肪肝等等，都唔啱饮噶啦。 嗯，好嘅，唔该晒啊，崔博士，下一次会同我哋讲咩啦吓？ 我哋继续咧，就系将呢个寒热再细分落去。 嗯。 譬如舉例啊，熱嘅有虛熱、實熱，亦都有咧一啲潮熱、往來寒熱等等噶嘛。 嗯，好明白。咁我哋臨尾咧就聽首咩歌啱啊？你中意？ 揀首熱辣辣嘅歌咧。 好啊。 中意聽一首叫做《熱情的沙漠》。 哦，我諗咧你會中意聽翻原唱歐陽菲菲嘅版本啊。 係啦，係啊，男士梗係中意聽女士唱呢啲歌噶啦。 好，同埋好性感哦。 啱嘅。 好，咁啊唔該曬啦，下次見啊，崔博士咧就係21号係做冬喎，今年係21号做冬。 係喎、哦，啊聖誕前添啦。 係啊，咁啊到時見你啦，崔博士嚇。 好， 拜拜。 拜拜。 我的熱情啊，好像一盆火，燃燒了整個沙漠。太陽見了我啊，也會躲著我，他也會怕我這把愛情的火。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，我在高声唱啊，你在轻声和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。 起身咧，刷牙洗面之后咧，我就最中意饮一杯维他命 C 水，之后食翻一粒维他命。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咧，我就会进行30分钟嘅运动，例如系游水或者系跑步咁样嘅。然后翻到屋企食少少早餐，就进行我当日嘅工作啦。喺呢度祝大家都清晨爽利。大家好，我系方力申。 清晨爽利，钱佩兴。

選區的選情。今天先介紹競爭比較激烈，有四個候選人的新界東北選區，留意稍後的立法會選舉前瞻。 席捲美國中部六個州的龍捲風暴造成多人死傷，多家的住戶都停電，破壞相當嚴重。美國有氣象學家還指出，12月美國出現這麼大威力的風暴系統是極不尋常，並且亦有警告指出氣候變化的影響是這一代人的危機。